您这个手好啊。 嗯，好在什么地方？ 都分得开。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嗯， 俺向叔叔说啊， 叔叔您说吧，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嗯， 宾主相齐，主以三封饱满。 什么叫三封？ 福禄寿三封。 哦， 三封饱满，主以八功得配。 是是， 翻过来看看手背。哎呀， 你怎么意思啊？ 翻过来，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那么翻我省事，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别较劲， 没有， 松弛， 哎， 尽量松弛， 是， 这手有造化， 怎么， 肉的，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这不肉的吗？ 软化， 软化， 啊，向叔叔说， 啊，说什么？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哦，是是是， 再看看你五官， 啊，五官。 五官懂吗？ 嗯，五官不懂， 都在这儿。 哦，都在。 五官啊，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庙， 好吗？ 这是双桥。 行了， 核心物在哪儿？ 核心物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哎，眉目鼻口耳啊！ 这，我这慢着点呢。哎， 您这五官 啊，怎么样？ 不错。 哦， 啊，五官挺好 啊。是啊，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哦， 啊，有个特点 啊，哪点特点？ 这都长在前边， 多新鲜呢！你这俩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不是这个意思。 嗯。 他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啊，什么地方？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是啊，他要都长一块呢，成包子了。 鼻子长得好。 哦，鼻子。 啊，大头冲下。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那可不好。 啊， 下雨它存水。 有那么长的吗？ 鼻子在五官之中， 啊， 中央木基土，土内生金， 哦， 财命最旺。 是啊， 哎，可有一点不好。 哪点不好？ 井灶暴露。 什么叫井灶暴露？ 俗说呀， 啊， 就是翻鼻孔。 就慢着，这位手还挺重， 不存财， 可不是吗？ 耳朵长得好。 耳朵？ 这可不是瞎说啊。 哦， 您仔细看。 是。 一边一个，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两个耳朵管14年少孕。 哦，14年， 1岁至7岁走左耳，8岁到14岁走右耳， 哦， 到15岁转过天庭， 天庭 到这个位置，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那不论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这我听着都别扭。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这句话说对了， 对吗？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你看怎么样？ 啊， 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18岁， 时有健忘， 可不是吗？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你看怎么样？ 哎， 啊，那年好吗？ 好， 这不是瞎说吧？ 不是瞎说， 不是拍马屁吧？ 不是。 该怎么说怎么说， 您说倒是对。 今年几岁？ 对， 我说那个什么，这个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高寿？ 今年我61， 61岁啊？ 哎，对。 周岁虚岁， 周岁， 别说周岁，说虚岁。 那要说虚岁，我62。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哎，那62 是吧？62岁啊。 62岁， 民国8年生人。 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光绪26年， 差不了多少。 差多了。 六十二岁，光绪26年生人， 对， 是吧？ 对，